当天与他追同一个梦，原来梦里不相同，如尽变灰方知不再心空空，人沉重，即使我今天仍可作梦，难从梦里抹掉他影踪，好比一块花石刻上往事内容，一切已冰冻，风有风中沙，海有海里浪，我在我的心底仍是他，你共你未来仍属于你，何必情痴在我。